更舒适更温馨的环境，去提高自己生活品质，让自己更开心。 嗯，都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儿呢？ 嗯，比如说布置家，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啊，然后养个猫养个狗养条鱼啊之类的。 平时也会养这些是吗？ 养，我们家有两只猫。可能因为我孤独感太严重了。 那我们问我们的嘉宾，那你在生活品质这块你是怎么看的？然后有没有就是像我们闹闹同学一样，然后有养这些动物啊，或者是养一些植物？ 我首先是一个理工男，然后对于生活品质这方面，我还是比较注重于那些科技感强的，然后就是能让我的生活更舒适的一些设备。然后提到这个养殖还有宠物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已经结婚了，然后我老婆还有我家人他们就是比较喜欢有生命力的一些东西。然后比如说我家现在有好多花，然后我老婆还爱养多肉。然后她一直想养一只小狗，我一直没同意。 那刚才我在节目开头呀也设置了一个悬念啊，说你们有一款可以说是产品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那到底是什么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就是新推出了一款桌面型的一个产品，就是说它是一个完整的微生态循环的一个系统。然后它的大小也不太大，就是放在桌子上的，它上面有一个补光灯，然后在下面呢就是可以种三株植物，在下面就是一个鱼缸，然后这个鱼缸的水就是整体是一个循环的。然后解决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植物不需要浇水。然后鱼缸的循环系统很完善，也有一定的过滤系统，然后鱼缸的水也不需要经常换，然后上面那个补光灯就是可以不要求用户摆在就是特定的一些阳光的位置，摆在室内任何地方都可以，然后主要就是这么一个生态产品。然后就是针对于小朋友这个方面，就是我们是比较注重的，因为比如说教育啊，儿童教育，然后还有陪伴孩子的这个成长，都是我觉得这从感情上还有这个教育程度上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产品。 就你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产品它放在家里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就不像其他植物它必须有阳光有水。 这植物它首先需要一定的湿度来生长，然后其次是阳光，阳光在光谱里它只需要红蓝两色的光，所以植物看上去是绿色的。然后这个灯呢是我们跟欧司朗一起合作研发的一个新产品的 LED 贴片，然后它在满足这个红蓝两色光谱的情况下就是做到了一个自然的观赏颜色，就是我们看上去跟阳光是一个颜色的，就是各种光谱都有，然后可以当一个护眼的台灯来用。就主要是这样， 可以说是好几种功能哈。 对，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我一直没养植物，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养什么就死什么。就是 为什么？ 就是可能我确实是，就是首先是我确实不太就是记得住该什么时候浇水。然后，但是我后来就试着换成比较就是比较耐折腾的那种植物。但是好像就是我们家光照是确实有点就是原因，就是好像光照不足，所以很容易就是。是把植物养死。所以就是听他说这个我还挺心动的。 所以你选择养动物了是吗？ 对，动物比较不太容易死的。 因为很多人也会面临就是像闹闹一样，就是可能我没有时间养。 对。 再一个就是我可能对于光啊或者家里的一些这种 条件限制 哈，会容易把这植物养死。然后可能你刚才听到他这个就觉得挺适合像我们这样就是不太会养植物的人。 对 来进行养殖哈。 对。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然后大家听上去感觉就是功能挺多，然后科技感还比较强。其实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首先把这个 WiFi 的连接给省去了，然后其次呢就是把这些我刚才说的那一大段话，就是让大家不会看到它有这么多的功能，融入到它平时的使用中去，就是这么样一个理念。就是大家平时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特别能融入你周围的这个生活的环境。然后产品上面呢也没有什么过复杂的功能，它就是一个生态摆在那里，简单一操作。产品上面只有四个按键，然后一个是控制灯光的，就是灯光它有一个自动模式的开关，主要是控制这个的。 然后第二个呢，它有一个水底鱼缸里面有一个氛围灯，就是夜晚可以当一个夜灯来用，也不会刺眼。然后第三个，它有一个负离子的空气净化器，这个释放负离子呢，就是说可以对咱们平时周围的空气做一定的净化，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打雷的时候，它是向周围空气中释放负离子的，这个让咱们感觉空气特别清新，就是这个东西。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水泵的这个启停，水泵其实它我们当时的这个电路设计就是说，只要插上电它就自动循环，这个也不平时也不需要操作的，就是在主要考虑到你放鱼啊，或者是换植物啊，或者给鱼缸擦拭的时候，可以把水泵先关掉，然后整体它使用的是12伏的这个安全电压，也不会造成什么隐患，安全隐患。 可以说它还是加入了一些科技在里面。 对，因为当时参与设计的几乎都是大小伙子，没有 直男们， 对，都是患了直男癌的直男们。然后最初期的创始团队没有女性，没有女生参与，然后但是设计出来产品还是比较圆润的。 说到这个设计也特别的好奇，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一个产品呢？ 就是这个工业设计，起初是我的一个在洛可可的朋友帮忙做的，然后这个产品就是他首先是一个爱养鱼爱养植物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的设计风格偏向日本那种科幻类的插画家，就是这科幻类的插画家他比较喜欢用，比如说咱们古代人们画地球的时候，就是一个乌龟拖着 一片陆地，然后等咱们的文化传入日本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是海洋性的一个民族，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鲸来拖着一块陆地，然后后来的好多画家都是灵感都是从这儿来的，然后我们这个灵感来源也不例外，它的外形就是像一条鲸，然后经过多次演变吧，然后把鲸的腹部嘴的这个位置变成了下面的鱼缸的位置，然后上面呢就是鲸的背部，然后拖着三棵植物，然后在上面呢就像鲸呼吸时候喷出的那个水柱一样，然后是那个灯，大概的灵感来源就是这样。 就是为什么会跟这个动物联想到一块呢？ 因为这个产品最底部还是依托于水的，就是它在像浮在水面上一样，然后在海里呢就是跟人类最接近的动物就是鲸，然后哺乳动物都是有母性光环的，然后它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就是设计语言在里边，它是属于雌性的，然后这样的包容度比较高，然后大家看上去会很舒服，然后不会有任何的，你放在任何环境中都不会有什么不和谐感。 好，聊完设计之后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叫戴萌，所以特别好奇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 因为戴萌两字，首先人听见的话他会在意后面那个萌字。 对， 然后我们产品设计的其实也是非常可爱的，然后他整白白胖胖，然后其实挺萌的，然后戴萌呢其实在字面理解的意思就是期待萌发的意思，这个就是我们从植物，因为植物是给客户从种子开始，然后他要自己去播种，然后慢慢等待着萌发的一个过程，这个其实这个过程在城市里面其实很多人都没有体验过的，然后它的英文名字是 timing 就是时刻时机的意思，就象征着这么一个生命的一个时刻。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五折，一次性购买四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86。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30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理科宅男，科技萌动，都市白领，靓丽生活，多肉可爱，鱿鱼清新，热爱生活，尽在戴萌。 这个产品，那它主要面向的用户是谁呢？个人感觉啊，它是不是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市场？ 市场体量的问题，就是我们前期做的市场调查，还有我们之前开始这个项目的一些经历吧。 嗯， 然后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生态市场，就是其实说的通俗点，就是花鸟鱼虫这个市场。 嗯， 是特别混乱，然后市场规模其实特别大的。因为在国外，包括中国台湾还有欧美日这个地方，然后大家对这个 Apple Clinic 需求特别的大，每一家几乎除了有花园那种，几乎它都会有家里养殖的这么一些东西，然后他们特别注重就是设备上的东西，一些智能花盆啊，还有这种智能盆栽的东西特别盛行。然后这是我们看好市场的一点。然后其次，我们这个产品定位在国内来说，因为国内没有把鱼和植物做到一起的这么一个产品，竞品公司大概只有就是智能花盆这类。然后我们主打的这个生态概念呢，就是说面向的一个儿童教育领域，就是第一，它可以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就是其实养植物跟养动物它没什么区别，因为都是生命。然后养植物你还能把它播种，从种子开始萌发，这个感受是挺奇妙的。然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呢，就是说可以给他讲述一下这个自然的一些生态的规律，它是一个淡水湖泊的一个模型，是一个全封闭的生态系统。这个呢，我们做儿童教育也有一些代理商，然后他们比如说在上海北京做的一些课程都是做得很出色的。然后第二个人群就是说都市的一些白领，刚才像闹闹说的，他平时也爱自己养东西，就是养不活。 对 对。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系统，你不需要特意给它浇水啊，或者特意给它摆到窗台上去晒太阳啊，或者我在乎浇水浇了多少，今天温度冷不冷什么的，这些都不需要考虑。 所以它真的是有一种智能在里面。 对，种植的方面讲，它肯定是比普通的 朋友种植都要好，而且他还就是在植物下面他还可以再养一个鱼。 嗯，就说到这个生态我也挺好奇啊，就是像鱼和植物在一起养这样的一个灵感来源于哪里？它是可以行得通的是吗？ 对，这个其实早在中国的汉朝时期就有一个桑基鱼塘的理念了，就是说古代的农民把这个桑树养在鱼塘的旁边，然后这个上面可以养蚕，蚕吃桑叶，然后它的粪便掉到鱼塘里就可以给鱼当饲料，然后鱼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可以渗到土地里给这个桑树补充营养，然后桑树再长出桑叶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古代的农民智慧。 所以说在古代就有这样一种方式了。 对，在古代就是跟太阳能一样的这种养殖方式。 那个就对养的植物和养的鱼的品种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对养鱼来说，它的鱼缸水体是有限制的，所以说养鱼的多少跟大小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平时咱们养那些小鱼基本足够了。然后植物呢，植物就是说除了我们提供的大概有15种从种子开始萌发的这些，用户还可以选择其他的套餐，比如说我想种一点小发财树啊，或者喜欢那种净化空气的那种绿萝呀，然后那种东西，然后都可以自己栽。然后针对于自己栽的这个 DIY 的这东西，我们还有配套的一些植物盒。 对，刚才你说到那个学校，它是怎么来引进这样一个产品的呢？ 就是学校，我们有一些代理商，然后他们主要做的是儿童教育这个领域。然后我们自己呢，也有一些相应的课程，就是针对于这个产品配套的，然后主要是针对于小学这个群体。然后小学的自然课，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创客教育。还有就是，就是课外活动的那种动手的这个手动能力课。然后针对于这些我们就是有许多的专业的课程。就比如说自然课，就是拿它当一个生物模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然后像那些动手的课外活动这些课，就是从播种这个就可以讲。然后包括给这个植物长成了之后，因为我们植物里边它有生菜呀，还有小辣椒、番茄这些可以收获的植物。它长大之后就还可以怎么摘呀，或者怎么养护啊，平时有一些这种相关的指导。 就是把它引到小学的自然课堂。然后教大家来怎么来进行种植。 对， 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吗？还是什么？ 对，主要是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还有相对于大型的一点的产品。就是有那种专业的种植机在阳台上吧。然后可以种主要的蔬菜瓜果，种这种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更大型一点的，就是工程上还有家装上来用的这个绿植墙。这都是智能控制的那种。 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我们这个产品好像类似的竞品是现在是没有吗？ 对，类似的就是跟我们的模式一样的产品还没有。国内的竞品公司一般都是在做种植机，就是只有植物没有动物在里面。也没有一个循环系统，就是自动种植机这样。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加湿器上种豆芽，有这个吗？ 有，这就是有类似的这种，有挺多的。海尔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叫妈妈会的一个公司，有一个，他们两个主要主打是种蔬菜。然后他们的产品就是比较大的那种。应该是放在室内的地上或者是阳台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做的稍微好一点的公司是宅耕，然后它的产品是 iGrow 系列。这些就是放在桌面上种一些花花草草。是这样的。 就是那天也听朋友说，好像在美国有人就是在这个类似的竞品啊，他们会在下边养鱼，然后上面种植物的地方来种大麻。我不知道你清楚这个事情吗？ 对，这个我倒是知道，因为美国其实大麻种植是一个在某些州是合法的。 对，合法的。 然后而且大麻其实也是挺好种的。 就是说， 是 对，放在我们的机器上完全没问题， 是吗？回去找找看， 这个好像有点难吧，在国内。 嗯，对，它就是说，所以说就是现在来说，这些设备就是已经开始变得比较普及了。 嗯， 因为以前种大麻，它为什么要拿到家里来种？就是因为在外面种，有的非法的州它会容易被发现， 嗯， 然后它就要拿到家里来种。然后如果有这么一个自动的设备，它连平时养护都不需要了。 那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它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呢？ 目前我们主要还是靠线下的这些代理商经销商。我们90%的这个流水是来自于线下的，然后10%呢就是我们线上的一些C 店。然后还有平时的一些实体店的这个售卖。线下的这个渠道呢主要还是在教育领域，儿童教育这个方面是比较多的。 这个可以具体的讲一下，教育领域具体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引入？ 这个现在比较火的就是儿童这个创客教育啊，还有就是素质教育，然后包括一些自然课堂这种。然后我们这个产品，首先硬件它可以当做一个教具，玩具来孩子体验来玩，然后我们还有相应的相关的一些课程，就是针对于这个产品的，就是可以给孩子讲自然的规律啊，然后这个动物的习性啊，植物的习性，自然课，然后这个创客教育还有劳动课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收集他们的意见，然后做市场调查， 相当于做一个市场调研， 对对对，可以更有利于我们改进产品呢，然后修改我们的这个销售思路啊，是这个。 就是前期也已经做过一轮的这个众筹了， 对对， 然后结果怎么样？ 众筹的结果还是挺好的，然后完成了270%，然后主要的销售地区还有年龄段都跟我们之前预想的差不多，然后对产品呢，我们根据用户的一些需求做了一定的修改， 那接下来对于这方面您是怎么打算的呢？ 接下来其实还是要靠资本的这个渠道，因为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硬件的，硬件厂商跟目前比较火热的互联网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对， 我们做硬件就是要靠我们的产品来养活团队，然后目前来看公司的经济状况还挺好，然后现金流也挺健康，然后公司的日常运营是没问题的，就是说融资能让我把时间的效率提高一些，就是无论是扩张啊还是扩充产品线，都是能比较快的做到迅速占领市场，这样。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戴萌的 CEO 王宇，谢谢你。 好，谢谢。 小手伸向我的大手，孩子，那是一条延长的生命线， 还有好多手等着爱来牵，而我们的手真是一个奇迹的起点。 当我的大手握住你的小手，孩子，那是一条流淌的生命线， 好多的曲折都还在前面，我们要一起面对那 很不平凡的明天。 小手大手习惯做的事，就是惦记着你。

百岁，万里疾苦真是话，纯洁的我像明月，不慢乎分赶紧过，甘愿乎你年有也年白，对你一生无反悔。

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情深意浓，总是有